能够令这个学法的人呢，他的心地呢清净，他的学到呢很多我们中国的文字文化。那么家阵子啊，白言世尊这个最好的礼貌，我们未曾同佛讲话之前，我们先叫他一声，就好像我们想请人家问一个问题，不懂请教一个人，你都叫他一声啊，什么先生啊，或者什么小姐，什么太太，那么都要先招呼人家一声，然后先说你叫我有什么事，我所有什么问题不懂，那么请你指教指教，你都先叫人家一声。你说这些文字表达我们做人处世那种的礼貌啊，几好。所以读佛经不单说可以增加我们中国的文化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做人处世立身社会那种的应酬，那种的尊重对方。所以就是八义品法于佛，就叫世尊啊，那么如佛所说，菩萨诸行就我当就奉行啊。就世尊，如你佛上来所答复的所谓菩萨诸行，这十个问题一共有四十个办法答复，这四十个办法呢都是菩萨的行为。因为本经呢全部经主要的道理，一就讲这个菩萨行，一就讲菩萨之所住。咁啊，现在妙慧同你所问呢十个问题，都系菩萨之所应当行。嗱，咁啊向下咧，第二页咧先至讲呢个菩萨之所住。呢、这个四十个行门之中咧，系属于呢个菩萨行。咁我当就奉行啊！我唔单话冇所怀疑。我对凡呢所答复我呢四十个办法，总共十个问题呢，我好心满意足。唔单话心满意足信受，我仲实实在在呢从信解而实行。但系实行之中呢，唔系话行一两条啊，我真系四十个办法我都做到。所以话世尊，佢若我于是四十行中缺依一行而不修者，就则为佛教，就是欺狂如来。嗱，咁呢啲就系妙慧童女咧一个最大嘅心愿，都系一个最慈悲嘅心愿啊！佛佛啊，你所开示我呢四十个问题，四十个办法，咁我都啦听过啦，我都咧所说呢个菩萨行咧，我应当要奉行。但奉行之中啊，不是说奉行一部分，所以又讲个世尊啊，他说若我于是四十行中缺依行而不修者，就是说这四十个行门四十个办法是你开示的，所以我对佛所开示这四十个办法行门呢，我绝对都全部都接受，亦都全部依教奉行。假如在这四十个八法行门之中有所欠缺依行，即是只是修得三十九个行门，四十个门呢，即第四十个呢我没有修到，变得点呢，我就违背佛的教导，或者则违佛教，是违背了佛的教导，违背了佛的慈悲，咁就变咗变咗欺狂如来啊！我就变咗欺骗狂惑咗佛啦。因为问系由我问，总共十个问题，佛答每个问题有四个办法去做，共四十个办法。咁既然由我问啦，当然啦，我听咗，我应该要全部接受，全部都要实行，先至啦吓，系佛。不会违背佛的慈悲，不会违背佛的教导。我说假如在这四十个八法行门之中我只修得三十个，有一种行，有一种办法 我做唔到嘅话咧，直于行而不修者，正咗违背咗佛嘅教导，违背咗佛嘅慈悲，违背咗佛嘅开示啦，咁就变咗就欺狂啦，欺骗狂惑佛啦。各位以前法师殊胜大愿，起依思愿得自在也。嗱，咁啊，妙慧同你对佛所讲嘅说话，咁啊，当时法会唔系净系同你一个人喎。嗱，咁啊，佛嘅常随众都1250人区，常常随从佛喺外边弘扬佛法嗰啲有1250人。嗱，咁啊，目犍连尊者咧，就系、是、其中之一位，系1250嘅人里边咧。是其中的，听见妙慧同你这样讲法似乎好气大啲咁多、哦。十个问题不是容易提出啦，而佛所答复总共40个办法，真是你这个菩萨的行门、啊、不是这么容易做得到，不是这么容易全部行得到啊。那你妙慧同你是一个八岁的小朋友啊，八岁的女仔啊，他读书放学回来都要抱住阿妈，嗲下要阿妈锡佢两啖，俾钱买嘢食啊！都尚且来唔及啊！佢仲边处又真系咁乖咁好，能够佛讲出啊40个办法，佢都通通实行得到咧。所以当时咧，目犍连尊者听到咧，好似有啲唔系味道啦。你咁大口气！40个办法你都能够全部照单全收去修行，因此他呢就有所怀疑，妙慧童女啊，这种同佛所讲的说话，他如佛所说菩萨之行啊，如果我在这实行中缺一行而不修，即周围个欺狂如来，那就是目犍连尊者来讲呢，觉得他真的口气大一些，所以呢就是有所疑问啦。各位以前就正当啊，妙慧同你同佛讲，佢话让我于是四十行中缺依行而不修者，则为佛教欺狂如来。就在嗰个时候，咁啊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就系一个尊称，因为目犍连尊者已经证到大阿罗汉嘅地位。所以稱為就目犍連呢個大字咧，就係、是、印度話佢就摩诃，英國話佢就摩诃目犍連。佢家唔用呢個摩诃，就用個大字個翻譯個中國話啦，摩叫做大。嗱，咁啊目犍連咧就叫做彩蘇字，就佢、是、呢個上祖響個山裏面修行咧，係採嗰啲蘇而食嘅。就以此为证，叫做采蘇字。在十大弟子中，佢系神通第一。在呢个所谓孝顺父母嚟讲咧，咁啊，佢都系最孝顺父母嘅。所以我哋呢个盂兰法会咧，75盂兰法会啊，唔系别个尊者、别个罗汉所发起。但是由目犍连尊者呢是所发起的。那么为什么呢？目犍连尊者他成了阿罗汉之后就有神通，但是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。你想想究竟我的父母死了之后去了哪里呢？当年如果上升就没有问题呢，如果下代又怎样办呢？他们用他的神通观察，先观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生前有些善根，做些善事，所以生到天上享福，当然没问题了，不用替他忧心了。但是他一观察他的母亲，哎呀，凄凉了，作为这个饿鬼千万年不闻这个江水之名，连这个江水之名都听不到，你还哪次有这个江水之实去供给他的饮食呢？做饿鬼啊嘛，点解佢会作做饿鬼呢？因为佢个母亲生前咧最孤寒，所谓佛音无耳利天下，佢都唔制嘅。唔单孤寒，唔肯布施，仲贪贪。你有嘅，我都希望多得啲。 希望想啲办法咧，响你身上攞多啲。以前呢个贪贪之恩咧，堕落做饿鬼啦，咁佢就好凄凉。我哋以佢神通嘅力，揾佢呢个托化石嗰个钵咧，装饿鬼嘅地方，咁啊，先送上俾个母亲。由于佢呢个母亲贪贪成性啊，见到呢个仔咁孝顺，一钵咁嘅无上妙味，佢就恐防其他嗰啲饿鬼都见到就抢食啊，起一念贪心，唔肯布施，佢就用一只手就托钵。接呢个钵，一阵就冚住嗰个钵上边嗰啲好嘅饮食，以至一年架悭贪，马上呢一钵火炭咧，唔系呢钵无上妙味咧，就变成火炭。变成火炭，佢点样食生咧？咁目连尊者就好凄凉，个心就好难过。佢就去问佛啊，佢话世尊啊，我母亲咁样咁样堕落饿鬼，我话点样样去帮佢？但结果一变成火炭。佛话目建连，佢话你个母亲罪孽太重，唔系你一个人嘅力量咧，可能救到佢啊！目建连一听就更加痛哭流涕啦。佢起码从我母亲话冇救，佢话唔系有救。咁啊，点样嘅办法咧？佛同佢讲。他说你在7/25解下之日，即是说自之日，这个是自之日呢，就是经过3个月结下，很多佛的弟子呢，当然有些道心精进，始终都是凡夫，也难免有些无过的。那么就解下那一日呢，所谓九旬90人，其中如果自己那些犯了错误知得的，咁啊，品白大众啊，所以佢哋自知啦，自己咧品白嚟到知问大众，我在呢90日里边究竟有冇过失？希望大众举出，等我喺大众面前咧恳切求忏悔。所以佢哋自知日，佛嘅意就系话，如果你再解下自知日，个人咧你供养出家人。不是一個兩個，有多少就供養多少，做這個盂蘭盆的飲食供養出家人，你仗這個大眾的福利才可以度脫你這個母親、啊、如果不仗大眾的力，只是靠你一個人的力量呢，你是度不到你的母親、啊、那目前就只有儒教奉行呢，所以就在這個7/25解下自知日嚟到迎萬齋供，供養大眾，像大眾嗰種嘅修持，在大眾嗰種嘅懺悔力量啊，先就可以度佢呢個母親咧，脱離呢個餓鬼。由佢開始發起，所以後世咧，我哋每一年7/15咧做盂蘭，供呢個盂蘭盤。雖然我哋唔係話救目建连尊者的母亲，就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即是做盂蘭盆，发心做盂蘭盆的人，个个都有父母的嘛。六道轮回的时候，不单是今世的父母，我们每一次受生都有父母，包括我们做人是人道中的父母，我们做畜生是有畜生的父母，我们做鬼神都有鬼神的父母啊。我哋六道轮转唔系一生一世啊，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，每生每一世受生都有父母，所以我哋咧做盂蘭盆就系超度啊！我哋多生多世轮回嘅时候啊，包括人道生鬼神一切个父母，我哋如果超度到佢得解脱啦，我哋呢个冤呢、這个勾就可以解开啦。以后我哋做乜嘢事，发心出家，唔会有呢个魔障缠绕。所以我哋登坛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咧，之前一定嗰啲新戒咧，如果有能力就自己做一堂法事啦；如果冇能力，咪几个戒兄弟夹埋，或者共斋，或者放蒙山，或者放延口，或者拜忏，做乜啊？就系超度咧。 我哋過往多生多世個父母，就話我已經登壇受戒啦，希望咧我哋同你哋啊，咁啊從此嗰個親情係一刀了斷，你唔好再纏住我啦，啊唔好再俾我一個障礙。所以木蓮救母啊，發起呢個盂蘭盤，都係利益我哋呢個後世嘅眾生。要孝順父母，要修行，要重經拜忏，念佛超度多生多世的父母。嗱，咁呢个问题，呢件法事呢，就系由木建连尊者而发起嘅。所以家下木建连尊者听见妙慧同你个海口咁大，问你真系做唔做得到啊？令人有所怀疑、哦。40个办法你都全做到。如果有一行有一个办法做不到的，你都好像违背佛教欺狂如来，你对于这40个办法呢全部照单收落，个办法呢是实行，难免无所怀疑。所以目见连尊者呢就告妙慧同女言，他说菩萨之行就甚难可行、哦、这40个办法都是菩萨的行门，不是那么容易行的，这40个菩萨的行门。当然有些都很容易行，但有些都很难行的，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。就算行到几多条都已经不容易啊，何况你40个办法照单全收，而且呢口气还说全部实行，否则就违背佛教欺狂如来。我看你啊，都未必能做到、哦、所以菩萨之行甚难可行。如今法师殊胜大愿，你妙慧童女啊，现今在佛前发了这种这么殊德、这么大利益种的大愿，所以我家对你有所怀疑。我就问你，他起于私愿得自在嘢，自在即系成就啊！就系话你啲40个办法，你都全部咧系实行做得到。难道你啊对40个办法，你真系发愿能做得到？岂不是你对于呢40办法啊，老早有所成就，有所把握自在啦啩？佢话以前妙慧发愿尊者，若我宏愿。真实不虚，能令诸行得圆满者，如此3000大支体的6种震动，天如宝花，妙花天古自形。嗱，咁呢段文咧就系妙慧童女啊，咁啊觉得目见连好似睇小佢、哦，好似都觉得佢做唔到、哦，即使能做，都未必40个办法能够全部做晒。最多做一部分而已，但是我实实在在妙慧啊，能够依教奉行，佛所答复我10个问题，共40个办法呢，我全部都可以做到。你目见连对我所怀疑啊嘛，我家下咧就再发愿。佢如果我做得到嘅话咧，就有3种嘅瑞相。一种就是3000大千世界是6种震动，一种就是天如宝花，一种就是天古自明。如果我真正是圆满得到实行这40个办法的话呢，我就用这3种瑞相来答复你目见连，对我不要怀疑。假如呢我这3种瑞相都不能达到的话呢，当然我对这40个办法修行呢，你应该就当目见连尊者对他有所怀疑，你40个办法你都全部做得到，那个时候妙慧就同目见连讲，他说尊者，他说你不要怀疑，我所讲的40个办法全部可以实行的话，你对我怀疑吗？我现在给你个事实你。所以话若我宏愿啊，若果我妙慧对于刚才所发嘅愿，即系话40个办法之中， 我全部站做到，若果其中有一个办法做不到，你就违背佛教，变成欺狂如狼。他说我家答复你，你对我不要怀疑，我肯定做得到。所谓若我宏愿，真实不可能够做到，真真实实如假包实行的，绝无半点个虚妄。他说能令诸行得圆满者，能够令佛啊答复我这四十个办法，我全部得到圆满修学成就的。那么怎样呢？有什么证明呢？他说原始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因为三次讲千，怎样讲法呢？我们家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就是佛所教化一个地方，就是以这个须弥山为中心了。那么一个世界就名为一个小世界，咁一千个小世界呢，就名为佢哋一个小千世界。咁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名为佢哋一个大千世界。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三次讲千，所以名为佢哋三千，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。这个六种震动呢，有六种的水相，就是震、敲击、动、起、涌。那么一共呢有六种的水相。那么这个六这个名词呢，就代表我们的众生啊，那种的轮回，那种的生死，那种的坚固，不是那么容易化解断除，那种的烦恼业障。所以这个六种震动呢，就可以令我们众生呢是警觉，依法修行，能够断除这个六道众生的无明烦恼，能够了脱六道众生的生死。所以这个六种震动呢，就表示六道众生呢闻到这个震敲击动起涌这些这样的震动啊，那些众生就警觉起来，不再造业，修持佛法。所以这个六种震动，天雨补法，这个雨字是落，我们都说落雨落雨，读个雨的嘛，家里不要读这个雨，这个天雨都不是我的天落雨，那么读什么？读雨啊，就是我们相逢相遇那个雨字的音。例如我今天出街，我遇到一个朋友，遇到一个亲戚，你读这个遇字的音，那么这个遇的音是怎么解？就是落这样解，加上天遇妙花，就是这个天啊，落到很多那些微妙不可思议的花，那么就叫天遇宝花，就天古自明。这个三十三天第四天里面呢，有一个天古自己会响的。为什么会自己响呢？例如天人他依佛的教导修行，这个天鼓就不响的，大家都修行如法了嘛。假如天上那些人有些啦，那么收收一下懈怠懒惰，有些索性不收法，因为响天福，将来难免福尽还会堕落，所以这个天鼓就会敲起来，就警惕那些天人不要这么享福啊，福尽还会堕落啊，快点快点啦，提醒精神，在这个佛法之中啊有所成就把握，先至不会都被这个福力卷走去，今日后呢你就不会福尽而堕落啦。所以这个天鼓自鸣呢，就有一种警惕的作用。那么加一共呢有三种碎相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，第二是天雨补花，第三是天鼓自鸣。那这三种的碎相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呢出现。那因此这个妙慧童女就答复目犍连尊者，你不用对我有所怀疑， 我決定一份啊，答覆我十個問題，總共四十個辦法之中呢，一個一個辦法都能夠實行得到，絕對不會說呢有其中一行呢做不到。如果我真的全部做到的話呢，就真的有六種三千大千世的六種震動，天如火花，天古自明，這三種瑞相呢得以顯現，證明我所修這四十個辦法呢沒有一個呢小道。假如呢我發這個願之後啊，咁三千大千世界任六種震動，天又唔會落嗰啲微妙嘅香花，天果又唔會自明，咁我呢個願即係唔係真嘅，係假嘅啦。等於話佛講我答覆我呢四十個辦法咧，即係我總有所欠缺，唔收得十足，意思就係咁啦。嗱，咁啊，當時咧。就说是语时，咁妙慧同你讲咗呢番说话之后，于虚空中就花散就如雨。嗱，呢个读雨，呢个唔好读雨咯，即系咧呢个花咧，天上嗰啲花咧落好多好多，好似乜咧，如同落雨一样咁多。你话我哋呢几日落雨，你点数啊？清唔得的雨啊？我哋数唔到喎。究竟天落呢几日大水浸，好多地方啊？究竟有幾多的雨呢？真的沒有人知道他這個數目，即是說很多很多的解啦，也都證明這位同類啊所聽到佛答覆的這四十個辦法呢，他全部做到，所以說呢就花散落呢如同這個落雨一樣，這個天鼓亦都自己鳴起來響起來，三千大千世界即時是六種震動。咁既然我发呢个愿，真系佛讲呢个四十个问我做到，我冇半点虚狂，冇一行而不做到啊！所以有咁嘅瑞相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天古自明，天如妙花。嗱，咁既然呢三种瑞相都实现啦，咁啊证明我妙慧同你所講不是夸大啦，是真的佛答覆我四十個法呢，我全部都做到啦。所以話滅事時妙慧就重發目念啦，妙慧同你啦，重複同目念尊者講，你唔好懷疑我啊，佢以我如是真實言故，即係以我啦嚇所講嘅呢個真實嘅說話。即是佛答覆我十個問題，四十個辦法之中呢，我全部實行，沒一行呢做不到，我講的是真話，沒半點的虛假。各位以我真實言故，於未來世就當得成佛，你亦如今日釋迦如來啊。他說我不擔有這三種瑞相啊，我所說的瑞相是真的，我四十個辦法呢我全部可以收集晒啊，冇一行冇一个办法做唔到啊。假使我做得到嘅话，除咗刚才呢三种瑞相之后呢，同我仲于未来世啊，我仲当得成佛，就呢啲实际个办法嘅行呢，真係行菩萨道，呢个行满圆满啊，我咪有机会成佛囉。我成佛嘅时候点样呢？就亦如今日释迦如来，同今日呢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修行成道，所谓三十以上八十种好，种种神通智慧妙力，我将来成佛呢，你亦都系同今日释迦如来所有得到嘅一样啊！唔单话咁喎，佢话我仲要殊胜过啲，话点样殊胜法呢？他说于我国中，在我成佛的国家里面呢，无有魔事。今日释迦牟尼佛座下呢，亦都真的很多的魔事啊。其中一种佛在世的时候呢，那些魔王真的不停地扰乱佛， 想盡辦法破壞佛，佛都不受他所念，即是說這個魔就沒有辦法了。這個魔就是他的氣不順，我沒有法子破壞你不到。他想盡很多辦法都說他破不到，而且還真的佛用神通呢將那些魔呢打退，這個魔就不憤氣。他最後想到一絕招，想問這一招是最絕最厲害的一個招數，什麼招數跟伏雞尊，他說我有一個辦法可以破壞你的。佛問你有什麼辦法？由我成佛知道今天跟你聊天對面所有你用盡的辦法你都破壞我不到，都是我勝你輸啊！你還有什麼好巧，有什麼好的招數對付我呢，破壞我呢？魔王說有吧，你聽住。他說在這個末法的時期眾生業障重，他說我扮出家人吃你的飯入你的門不做你的事。哦，當時佛都沒有話說了，當堂流眼淚。所以末法時靈言經說啊，末法的時候邪思說法如恆河沙那麼多啊，今天就這個社會就最多了，很多那些外教利用佛教這個招牌，利用佛教那種慈悲來到呢縱飽他的思路，無形中就是破壞佛法一種啊，都是假借如來的衣服，假借如來這種的慈悲，如果實行一些破壞佛教這個私欲，這個末法時期是最多最多了。當時佛都沒有話說，亦只有得嘆氣，亦只有悲哀末法眾生的苦惱啊。所以這叫做魔事。加美慧跟你說，他說我成佛的時候固然跟今天即家如來一切的成就一樣，所謂佛佛道同，但我有些不同，我這個時候國土呢是沒有這個魔障，沒有人家破壞的佛法，所以說呢就是沒有了這個魔事，地及惡趣亦都沒有這個地獄惡鬼畜生這個三惡道，沒有極樂世界咯，亦都呢沒有這個女人之名，不單說沒有女人，連女人的名字都沒有啊，純粹是男子漢大丈夫。為什麼呢？凡是有女人的地方都是胞胎，所謂胎生，個個都是胞胎，十月懷胎，在媽媽的肚裡面十月懷胎嘛，都不見天日，然後十月滿了，期限到了，即是全個人的身體呢眼耳鼻都長成在我媽的肚裡面，到時你就出來就出世咯。那麼家呢在這個國土是清淨國土，沒有魔事沒有惡道，當然是清淨國土啦。那麼清淨國土就是蓮花化身，是最清淨，在蓮花化身是最清淨，沒有這個胎生各種的污穢啊。咁既然冇呢個胎生嘅污穢啦，仲邊次有女人呢？女人都冇啦，所以連女人嘅名字都冇，即係話我係純粹係清淨國土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呢種咁樣嘅功德咧，都可以講咧，殊勝過釋迦牟尼佛所主持嘅呢個娑婆世界啦。咁啊，妙慧童女咧發咗這樣的願，他說若我此言非虛妄者，靈施大眾就身皆金色啊。他就跟目見蓮師姐說，他說假如我所說剛才那些說話，若我此言就非虛妄者，是沒有半點的虛妄，即是說沒有半點的說大話，咁有啲乜嘢好嘅證明呢？佢令師大眾就身皆金色，令我家同目見蓮講話，當時有好多好多嘅大眾，所有嘅身體都變成黃金色。如果唔變黃金色咧，就我所講嘅話咧，係叫做係吹大口氣啦。 如果我所讲这个话实在能令大众当时全身都变黄金色，那证明我讲的就没有大话了。因此呢，就是说事寓意众皆金色啊，真是呢当时大众呢就讲完这个话之后呢，全部所有大众全身呢都是黄金色。咁既然黄金色呢证明啊妙慧童女所讲嘅说话全部都是真，绝无虚假，所以我哋对呢部妙慧童女经呢，咁啊佛所答四十个办法，以及妙慧童女所问嗰啲问题，我哋真係详细细啊去研究一下，以后啲人就比较理论深啲，但係前面呢十个问题所问呢都好多地方好容易做嘅，亦都希望呢大家人呢好希望能够做得到嘅，都想嘅，边个唔想富大贵，边个唔想长福长寿，边个唔想合家团聚。嗱，咁啊，呢啲几个问题好简单嘅啫，系人都中意嘅，但系你唔系想啊就得喎，你一定要有一种行持，你就照刚才即系第一二三呢几个问题咧，去佛答复嗰啲答案啊，你好好地咧实行做到嘅话咧，就保你生生世世大富大贵。保你生生世世长福长寿，保你生生世世是子孙团聚一家和气，所谓如是因就感到这个如是的果，佛教讲因果是很重要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这个因果，你违背这个因果呢，你唔单话唔可以了生死啊，现实呢个社会你都唔可以生存啊！好简单，我常常讲啊，喂，你唔翻工，个老板会出粮俾你嘅咩？肯定就你做老板都唔会出粮俾呢个唔翻工嘅伙计啦。点解出粮俾佢？因为佢帮你做咗一个月嘛，佢都要养家，咁佢都要有饭啊嘛。你咪佢同你打工都系想你份人工。自己养家养活自己的嘛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亦都很事实的道理，亦很现实的道理，不到你不相信。所以世间法不离因果，佛法亦不离因果，因果这两个字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所以整部妙慧童女经的上半段全部都是讲这个事实的因果。如果你不依照佛这四十个办法去修行，妙慧童女所问的十个问题都没有办法实现，那么怎么呢？只是做一个苦恼的众生了，做一个很可怜的众生啊。所以灵严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来说为可怜悯者，众生用这个妄想心，不用这个自性这个见性去修，总是轮回六道生死沉沦，是自甘堕落啊。所以佛说你是不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呢？是不是一个最可悲痛的人呢？所以说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啊。所以我们既有机会信佛，亦都有机会皈依三宝，很多人受过五戒添的，亦都有啲受过在家菩萨戒嘅，在座都应该有，咁我好好地依照你啦吓，所讲所受呢个五戒或者受嘅在家菩萨修行，你啦吓，响佛法里边得到一张好嘅受用，绝对唔会啦吓，有修冇得唔会咁啊，肯定系有修一。定就是有德，你符合这个因果的原则，符合这个因果的理论啊。所以大家最重要相信因果啊，你不相信因果呢， 啊、真的神仙都救你不到啊，冇办法啦。啊，俗语话张天师被鬼迷啊，冇晒符，佢都冇咗符啊，即系咧，佢变咗冇晒办法。我哋如果唔信因果咧，咁亦都冇晒符，任何人都帮你唔到，你自己帮自己就话信因果。你想达到妙慧同你所讲嗰啲问题，你就依份呢四十个办法去做，就可以达到咧你所嘅要求。以时尊者大目建连，同埋即从坐起偏袒右肩。顶礼佛足白言世尊，我今先礼初发心菩萨及诸菩萨摩诃萨众。嗱，咁啊，嘉靖寺咧，目建连尊者到呢个时候咧，佢都冇法子唔佩服，以及唔相信呢个妙慧童女啦。所以以时就正当妙慧童女啊所发刚才所呢个愿之后。咁啊！大目建连尊者就从坐起偏袒右肩，顶礼佛足白言世尊。嗱，呢几句经文咧，以我哋学教嘅人嚟讲啊，就叫做经加罪言，就系结集经典嘅人咧加上去噶。例如佛讲经，佢唔会话讲到啊咁啊，有某一个人即从坐起系顶礼偏袒右肩顶礼佛足，佛咧唔会咧讲呢啲说话嘅。所以呢啲说话咧，就系后来佛去世，大菩萨结集经典嘅时候，为着表示佛所讲嘅理论好，而大众咧尊敬佛，依教奉行，所以咧说出呢啲说话。佢话即从坐起啊，咁啊听法系坐喺度听噶嘛。嗱，咁如果有所请求，佛开示，或者有所尊重、恭敬、顶礼佛。一要先起身，你先可以做噶嘛。佢哋即坐起，就偏袒右肩啊。右肩咧就系露出呢个右边个膊头。嗱，我哋家搭呢件衣咧，都系搭喺呢个左边，啲右边咪露出嚟咯。本嚟系露出个右边膊头噶，冇呢件袍噶。后来咧，佛法来到中国，我哋中国知嗰啲礼教就好严肃嘅。我哋呢个肉体咧，唔系同今日咁摩登咁时款噶，啊袒露臂咁啊，旧时冇呢啲歌仔唱噶，啊绝对唔通过噶。咁咗嗰啲皇，唔知边个皇帝呢下咧，我唔记得啦，一下子吓谂唔起啦。就见到出咁啊，露出右边个膊头，于我哋呢个礼教唔通，所以就御赐呢一件，我哋嗰间大袍就俾佢先着。原来是搭完袈裟，所以我就去过泰国啊、缅甸嗰啲小城国家，睇嗰啲出家人咧，都系露出你个膊头。呢啲系我哋中国嘅仪式，唔系佢嘅仪式，唔系佢哋嘅制度，所以先至有呢一件袈，有呢件袍挡住佢右边嗰个膊头。如果你话呢边唔着衫啊，系咪你话搭件衣系咪露出件膊头啊？所以佢就偏袒右肩。在我哋中国就设为咧唔礼貌，袒胸露臂；但系在印度咧就设为咗最高系最上嘅礼貌，所以佢就偏袒右肩先至顶礼佛足。咁啊，点解顶礼佛足咧？足咪即系脚，咪即系顶礼佛个脚。其实我哋顶礼咧就叫做头面接礼，以我哋最高最上。最尖个头嚟到接触份咧，系最低最下嗰个脚。点解咧？嗱，我哋企响树咧，我哋可以举个。通常嚟讲咧，就佢哋前八后二，立边嗰仔量过，后边脚踭对八个脚踭咧，就系二寸。我哋习惯咗啦，一立正企响度，通常系前边八寸，后边就两寸。咁啊，既然擘开好似一个八字咁嘅样子啦，于是咪有八寸啊嘛，所以我哋顶礼嘅时候咧，就顶礼佛咧，响呢个八寸个空间个距离嗰度咧，咁啊接触到佛个脚啦。 所以咁啊叫做頭面接觸禮，我哋用我哋個頭，用我哋個面咧頂禮落去咧，係接觸到佛個雙腳。呢種就係佢哋最尊嘅對佛啊，最尊敬嘅，以我哋弟子最高最上個頭，我哋人係企喺度噶嘛，個頭咪最高最上咯，腳係最下噶嘛，以我哋最高最上個頭。而整理份呢是最低最下的相足，以表示对佛的尊敬，以表示对佛那种的尊重。所以说整理足，那么整理之后呢就跟佛讲话了，说八愿世尊啊，说我今先是初发心菩萨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其实呢他表上就是说顶礼初发心菩萨和那些大菩萨，实际上是顶礼佛的，先顶礼佛，然后顶礼那些大菩萨或者初发心菩萨。那为什么我要顶礼初发心菩萨呢？其实呢有将来成佛都是由初发心啊，所以我們不要看小初發心、啊、好像世俗來說，你不要看見這個小朋友剛出世、啊、他是皇太子、啊、將來是繼承皇位的，現在他年紀小小剛出世，眼睛都未打開，你不要看小他、啊、他是將來繼承皇位的大皇帝來的，他的權威很大、啊，不可以看笑他，可以只有尊重他。因此呢，你是都一样，我今天先禮初发心的菩萨，亦顶禮的大菩萨，亦都是顶将来成佛的菩萨，以表对佛的尊重。讲到这处呢，就过了几分钟的了。今天讲到这处呢，讲到这处为止，向下问唱。付于下星期五晚，愿星期日晚啊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